里散发着迷人的芳香，肩并肩奔跑在绿茵场上，相聚一起青春激荡，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仍有一段花朵成长，手拉手漫步在绿荫树旁，朝向未来心花怒放，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自由飞翔，这就是我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，合唱。 梦，实现梦。